好啦，又翻嚟老蛇独女啦！哇，头先我红都面晒啊，你阿黎小姐咧，真系啊， 喂，唔好意思、啊， 咁亿啲网友啊，即系攰型攰声啊， 死人俾人知道我第一次做妇科检查添， 露骨到咧。好啦，咁喂，咁我关心一下我哋嘅 新嘉宾 先啦，新嘉宾啦，阿小咪，喂，咁你再讲下第二个网友嘅奇异经历啊？ 咁就个情况就系我同个另一个人讲呢件事啦。咁佢就约过另一个，即系佢系男网友，咁佢又讲佢嗰一则笑料一则就系佢约咗个女网友出嚟啦。咁今次个男网友咧，可能个样比较标青啲嘅，即系靓仔啲啦叫做。咁就嗰个女网友喺佢口中形容咧，就比较肥啲个 type 啦，可能冇咁靓个 type 啦。咁我哋见完之后咧，嗰个女仔咧就即系可能食饭嗰时候就同佢讲，得我今晚有戴隐形眼镜、药水个盒，即系 contact lens 个 case 啦。咁即系个意思就系唔得，我可以同你过夜啦，今晚咁样。 嗯，准备好啦， 好主动，好 ready 状态啦，今晚可以过夜啦。 那个男仔有咩反应咧？ 个男仔就系讲翻呢件事，就系咁样去。 咁系成事嘅到最尾系 嘛？冇个男仔话佢冇，佢话应该系就系，所以就话个如果嗰个女仔应该唔够吸引佢去做呢件事。 哦、 但嗰个男仔本身系呢一 type 嘅，即系佢系想搵SP 或者 one night stand 嘅。 Evan 够唔够吸引到？哎呀，唔可以讲佢嘅老婆嘅， 唔系嗱，其实咧，我想话咧，呢个男网友咧，系咪其实对阿小咪你冇乜企图嘅咧？因为好难话，喂呢、這个女网友咧，话想勾引我啊咁样，咁但系好老实，如果俾我咧，我就唔会讲呢单嘢，即系就算我系遇过呢啲咁，我都唔会同一个我有企图嘅女仔，我想追佢。咁我唔会讲呢样嘢咯。 我又俾咗少少题外话，其实呢个男网友同我讲咧，又系几搞笑嘅。咁佢初同我讲，即系佢意思同我话，我想识啲想发展嘅对象。跟住我，即系其实佢原来 一晚发展啦、啊，定系几多晚发展？ 就系我以为佢系真系正常咁啦。跟住我哋倾下，佢讲完呢坛嘢，跟住各样，跟住佢就同我讲。跟住我意思系，我本来都谂住系嘅，不过我谂呢个交友 apps 都比较难揾嘅。跟住佢就突然间同我讲话，其实我都唔想呃你啦，我想揾 SP 嘅想可以发展 SP 嘅对象， 稳定 SP， 稳定嘅 SP 对象。 哇， 佢都几老实喎。 系咯，同埋 我就 话， 咁你点解无啦啦良心发现呢咁样咯？但系就变咗即系呢个题外话啦，可以。 我都要扯开个题外话。喂，我今日咧搭地铁啊，我想讲咧，见到车厢度咧，见到两张 poster， 我觉得好好笑嘅。一张 poster 咧就港铁咧提醒各位咧啲无论男女啦咩游客都好啦，咁要小心扒手啦咁样。跟然后第二张 poster 咧就讲咗话捉到个扒手啦，咁样就会绳之于法嘅。我想讲咧，其实我知道咧，阿公主你喺日本度住过啦，咁。喂，点解我哋个香港车厢净系提啲人咧要小心啲财物咧？但系从来都唔提醒下啲着得少系啦，嗰啲小布嗰啲人啊，或者而家咁多宅男咧，喂，可能会啲女士会喺车厢度俾人哋识即咸湿啊非礼嘅。 因为日本有啲女性车厢 系啦，冇错啦，唔通我哋香港嘅车厢好安全嘅？定系我哋啲女仔港女唔够日本妹咁吸引？ 我都有呢个可能性。唔系咁，但系咧男仔似唔系即系日本嘅文化。就始终系即系点讲咧？男性就比较 男尊女卑啦， 有呢啲咁感觉嘅，即系会同埋男 同埋好老实咧，日本嗰边就好多电车痴汉啊， 系啦，同埋啲文化比较多啲色情嘢噶嘛。 香港咧，真系你话要揾一两单非礼咧，唔系话真系成日有嘅，系嘛？啊，唔系、你系咪话揾咗啲资料啊？ 系啊，我今日就上网又即系因为咁样而问你，即系 search 过，咁啊即系有听讲话有一日都有三单噶，即系前排啦。 系啊，咁即系我哋啲讲咧都唔舒适啦，唔该而家咁多嗰啲日系咧，即系仿日系同埋仿韩系嗰啲女性啦。 咁当然有好多都告唔到嘅，即系纯粹可能上网啊，啲人就我今日发即系遇见到呢啲男仔啊，俾人摸啊，摸 男仔俾人摸啊， 系啊，都有 啊，咁我都担心喎，真 系。你放心咩？咪话俾你听，冇可能噶。我反而想睇下啲 男仔俾人摸都有，即系有呢啲经历。 有啊，我听过咧，就系咧，试过有一次咧喺个球场度咧，即系有一对有一 pair 情侣啦行紧，咁跟住咧个男仔系好弱鸡嘅，咁嗰行下嘅时候咧，有第二个男仔冲出嚟啦，咁啊嗱，唔好啊，唔好叫啊，咁样跟住咧就拖咗佢哋两个咧入去 公厕 呢个唔系公厕系嗰个叫咩后楼梯。 下楼梯， 下楼梯咁啊，谂住死啦，点算啦？我要保护个女朋友啦，点知咧系咸湿嗰个男仔咯。 哇，好伤心啊，个女仔。 跟住系咁摸，跟住系咁摸个，系咁摸完嗰个男朋友就走咗去咯。嗰、那个 我谂佢个女生会好嬲咯，我会由得佢就算咯，我好劲嬲。 影相，哇！我都话我条仔正噶啦，系咪咁样？ 个女应该好伤心嘅， 我真系好伤心。 咧有个朋友咧，咁我以前喺个日本读书嘅，咁咧就遇到个女痴汉，佢系帮佢咧，帮佢搞，即系帮佢打飞机 啊！即系喺车厢度， 车厢入边，因为咧日本车厢基本上如果人哋去过日本都系好。逼嘅，咁咧就埋到佢身啦，个女仔，咁就帮佢喺度戳，咁佢又唔知咩事嘅，佢以为即系去日本冇理由，即系冇呢啲危机感噶嘛，唔会伤。 唔系男仔系冇乜所谓嘅，嚟啦嚟啦咁样都冇。 但系佢 觉 得好奇怪咯，即系完事之后，佢真系想射出嚟咁滞，佢话嗰下佢即系有呢啲咁嘅经历嘅话，都俾我听。 喂，其实咧，你话日本车身咪分男女嘅，哇，其实如果俾我拣咧，我宁愿我想睇下，唔知道男仔冇咁心态，我想睇啲女仔。啲女痴汉去摸啲女仔咯， 吓， 即系城市好靓，即系啊，你明唔明啊？一定有噶，咁可能你男青春都会有啲类似咁嘅嘢，但系如果我有得拣，我想睇下究竟喂女仔咸湿女仔会 少啲啊嘛？ 嗱，以呢个纪录上面嚟讲咧，其实咧都一定系男咸湿女系绝对系多过佢90%以上啦，系咪先？即系你，所以你分开男车厢女车厢咧， 睇下小鲜肉啊嘛。 啊，不过唔系啊，而家都好多都反自然嘅啲人，唔好理住。喂，小咪，我知道咧，你有件车厢嘅小故事经历发生。喂，你我想听一下。 咁其实因为呢排我就兼职紧啲总之做紧啲兼职啦。咁就都比较放得比较硬嘅。咁有一日咧，我就放咗兼职翻屋企啦。咁我就搭火车。嗰、那个火车其实系嗰、那个时间 地铁系咪？ 火 车， 即系地铁在，因为我哋住新界会惯，以前系火车，咁即 系 地铁转 火 车，系咁地铁转地铁，咁地铁啦，因为你如果讲火车嗰个车厢里面嗰、那个 系唔同， 系有啲唔同嘅，咁我就入咗去坐咗四格，通常喺红磡开嗰度就四格喺尾嘅，咁我坐咗四格里面入嘅位啦，咁当时架火车开下咧，突然之间有个男仔冲咗出嚟。佢唔知喺边度弹出嚟啦，总之你就 feel 到咁冲出嚟，坐咗喺你隔篱，咁坐喺你隔篱啦，跟住佢就突然间打招呼啦 ，Hi 咁样啦，跟住你好，跟住就好想同握手，你 feel 到个 feel 系劲握手 feel 嗰种啦， 递埋嚟俾你噶啦， 系啦系啦，我叫咩乜啊，你叫咩名咧？咁啦，咁啦，咁就 习主席嗰啲 ，Hello 同志们你好， 系啦，咁就呆一呆啦，咁就。哇！呢個人喺邊度走出嚟？跟住，你好，跟住 佢講咗自己叫咩名字，你都醒唔起佢係邊個？係咪咁嘅意思？ 我 佢講咗自己叫咩名 字？你唔識呢樣嘢，你即係佢樣，你唔識佢嘅。咁樣啦，但係跟住就突然之間就話即係佢本來你以為佢都已經係好唐突噶啦，咁但係咧又想同你握手嗰下又好奇怪啦。跟住咧佢就突然间系本来佢讲嘢都 logic 介绍，即系佢话其实我放工啊，我都系放工，跟住我同我其实我都系，跟住我有啲攰咁，跟住我同佢讲，跟住佢就开始点解觉得佢最唔正常嘅位置就系佢突然间讲下话自己放工嘅我都系啦，跟住佢就话。冇啊！我试下架车速得唔得啫嘛，跟住滴汗都话咩吓？点样试架车速得唔得啊？跟住 佢嘅意思系佢追到架车上到车嚟到去同你打招呼，嗱开紧车我都追到啊！我一定追到你啦，系咪咁嘅意思？ 有时你答佢嘅，即系你话咩车速啊咁啊？ 我初时都冇怀疑嘅，其实因为大概呢句嘢，佢后屘突然间后又弹多次出嚟，嗰下就 精神系有啲问题啦。 即系但佢其实系。佢个样唔系好猥琐嗰啲嚟嘅，所以你就、哦、即系你都会吓吓，但又未至于话即刻弹开啊，吓到即刻。 所以样几重要啊！ 唔系，你系啊，即系唔想大家都咁惊恐嘅情况下，你都系最好同佢有正常嘅对话，嗯、即系 conversation 咁样啦。 系啦，如果系 Albert 嘅话，佢就会比较惊啲啦。 哎呀， 个 弹开， 我俾人掟落车。 唔系，嗰种搞笑嘅，其实对面嗰啲人已经打晒眼色俾我咁样。 即系 我 觉得，哇！你系咪？识噶， 即系有女仔就打眼色，有个男嘅就口型就话你小心啲啊，嗰啲咁样系啊， 即系佢应该唔第一次噶咯，如果咁样 就唔知啊。跟 住佢就突佢哋开开下又突然之间 红咁嗰啲， 喂咁好嘅，如果系嗰个乘客，我会即刻行远几个隔几个车厢坐， 自己保护自己， 系啊，冇错啦，冇错啦， 系啦，但其实我有啲怀疑佢系头先交友 apps 里面啲人嚟嘅， 哇咁有缘啊， 唔系啊，我想知咧，佢点会认到你个样咧？如果系嘅话， 唔系佢系突然间一坐低就同我讲，其实我住大埔，我即个意思好似系。 我都话你住边度 嘅，我住大埔，佢坐低就我住大埔噶，我系乜乜乜啊，跟你好我住大埔嘅，但系我心吓点解无啦啦要同我讲大埔咧咁样啦，即系或者我自己可能突然间太介怀呢样嘢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喺架火车开下之后佢消失咗嘅，即系个意思我唔阻你玩电话啦，跟住佢就即系冲咗，即系话自己 test 话自己试紧车速，跟住之后消失咗， 佢又试第二架车速啦，可能 我跳我即系你会唔会谂住其实自己咧系遇到个超人，即系我睇下架子弹火车快啲定我快啲先咁样。 其实当时我就心谂死啦，阵间出到车站嗰时出唔出，定系之前一个站出一出咧？跟住但系又如果你咁样太猜度人哋，好似好衰格咁样咯。 哦，唔系，如果唔系如果呢到嗰刻咧，我觉得你保护咗自己先系啱。 唔系，其实佢已经保护咗自己噶啦，因为咧当你 sense 到，即系因为我自己试过，如果你 sense 到嗰个人可能有啲问题嘅时候咧，其实你会唔敢，即系你唔会太大反应去拒绝佢。哇，我唔同你讲嘢，你傻噶！即系你唔知道嗰啲人系之前受过啲咩刺激有一啲病态啊嘛，咁一定要扮正常，即系你明知佢唔正常噶啦，即系你都要扮晒嘢话，哦系啊系啊，好啊咁样，跟然后咧喺你觉得佢都冇呢、這个觉得你冇伤害性佢嘅时候，静静鸡咁样自己闪嚟咗，即系好似咁样追男仔都系啫嘛，即系你明知呢个男仔咧都唔系自己杯茶噶啦，但系佢对你咁殷勤，跟住你都话，哦系啊系啊， 多谢你啦， 我哋下次好下次睇戏咯，咁跟即系谂住唔系，谂住第时都屈佢睇翻长戏啊嘛，大佬，即系搵到摄时间嘅时候，你都知道 啊，你咁啦。你知知 有个男仔喂 OK 嘅喎，随时 ready 嘅喎， 你知唔知 佢中意我喎？ 你知唔知我哋 YouTube channel 下边已经有个网友系咁留言话，哇你哋两个咁嘅死港女喺度乜乜乜乜乜噶？ 啊咁我要回应翻你讲系啲男仔话嗰个之前我分享嗰个小花故事话吓咁戆居噶啲港女乜乜乜乜，而家仲有嘅咩？咁而家咪话俾听而家有好嘅港女，你又觉得系问题？ 有人呢啲大 系啦，咁 sorry 咯，我就系港女嚟噶啦。 好啦，咁总结一句啦，嗱各位网友要保护自己，唔理系咪女仔男仔，因为早排咧咪有一单咧系自焚啦，系咪烧伤咗好多人嘅？ 都唔系早排啦，系咪啊？好耐之前， 好耐之前，咁但系讲紧应该都系差唔多半年前啦，系嘛？ 鬼咩？ 尖沙咀嗰单， 嗰单 系啊， 即系你话你察觉到咧，其实咧你避开咧系唔好话自己衰啊。即系我谂保护自己系必要嘅， 所以你应该去认识啊，提醒你嗰个男车个乘客话你小心啲啊，应该真系识佢啦，大佬。继续，跟住之后点啊？ 咁跟住如是者咧，咁因为我所以我就真系喺嗰个站出咗，咁我真系又真系见到佢，佢就喺我三四五六后面嗰个车厢就一冲出嚟话，冲出嚟走嚟，我同我 拜拜招呼唔到啊！ 唔系，我都话我住喺大埔嘅啦，咁又见你啦，跟住佢系同我一齐搭电梯落嗰阵时候，又好想握我手，就系、是、好似天线低得得得 B 咁样咯，要咁样 我要手指掂手指，要触电咁样嘅 啦，我就唔够胆同佢。 系咪打完飞机嚟啊？只手大佬？好想揾冇纸巾抹，想借你手嚟抹咋？ 系啦，所以咪遇事者咁就变咗我见佢行嗰条路又我可能之后再搭车咁就算啦，即系嗰度就避开佢，就变咗嗰日我搞到我要行路翻屋企。 要行路几行几耐？ 好远啊， 半粒钟。 因为我本身嗰日嗰个兼职已经行咗十几个钟啦，跟住觉得嗰日系人生悲惨嘅一日， 阴公 系啦， 真系。 唉，即系遇到呢啲咁嘅经历。 喂，但系你同佢都几有缘啦，其实。 但系就我后屘喺个。 唔系你系咪对号入座，以为佢系 apps 里面嗰啲人咋？ 但系就系我后屘喺个 apps 听翻咧，有搵把声咧，系极度之似啲人噶。 嗯。 系啊，所以就。 但你有冇即系你冇求证过噶啦？即系话喂，头先你喺边度啊？咁样即系你其实如果 apps 里边有嗰个人嘅，其实都可以留个言。 其实呢个 apps 系有啲特别嘅，佢可以睇到佢嗰个人大概离你几多公里嘅。 哦，即系 即系类似 WeChat 嗰啲系咪摇一摇或者附近的人嗰啲啊？ 咁样嗰啲 系啦，所以就觉得。 似呢个人，即系总之感觉上系有啲蛛丝马迹冧到个人。咁其实我都有挫一挫佢话，后屘都有同佢讲话，喂，你讲啲嚟听下。佢就系因为佢再讲翻嚟，听翻就听咗好多次，就系劲似呢个火车里面呢个人，地铁里面嘅人。 啊，即系佢啲 history 里边对话里边，即系就会谂翻起你之前喺 apps 里边有同一啲唔同嘅交友嘅网友去讲一啲 history 系一样咁样，所以你就认为系佢啊。 系啦， 喂，咁讲咗呢啲咁多，咁骑呢啊，有冇啲好噶？有冇啲喂男仔，喂有冇啲出嚟啲男仔，或者好正噶咁样？但系系咯， 如果好未已经做咗你男朋友噶，可能 即系暂时未见啦，系咪先？ 啊， 可能有啲系你佢你啱佢唔啱嘅咧。 喂，其实都几得人惊，即系可能其实你喺交友 app 里边，你其实你自己。某程度上可能透露咗一啲私隐嘅嘢，又或者喺个 app 上边，即系 系啊，所以我 即系有啲人系中意你，其实留意住你喎，其实 系啊，好，所以就尽量将佢哋继续保留喺个交友 apps 度。 但系其实我想问一下，譬如嗰个交友 apps 咧，你话可以睇到对方喺大概几远啊？咁其实你可唔可以？譬如hidden 咗自己，或唔好俾外人见知我喺边啦，咁样得唔得？ 佢个 hidden 方式好似系公里同埋即系 km 同埋 meter 咯，所以变咗 即系冇得话喂，我唔想俾人睇，即系 Facebook 有噶嘛，即系话我唔想俾边啲人睇到我咁多嘅history 啊咁样，即系你可以咁 set。 所以佢应该都系 detect 到你嗰个范围咯。 即系我冇得话屏蔽咗。 即系近啲定远啲啫？好似系暂时就系啦， okay, 可能要加呢。 咁呢、這个就危险啦。即系我根本就唔想俾人知道我喺边，我只不过想识下人啫， 系 咪先？系咯。即系其实喂咁令到啲私家侦探其实冇唔其实冇得捞噶咯咁话嗰个我目标系边 度？玩呢啲嘅人咧，即系系咪即系贪玩啊？多啲啊？ 咁你出嚟识 SP 咯？咁你谂下咯。 即系全部都 SP 冇理由啩？咁有啲正常啲噶嘛？ 咁其实都好正常啫，即系好似啲男同女都系啫嘛。即系我而家我中意你，我中意你，我想同你发展，其实我都唔系好想你知道我过去嘅嘢噶。所以啲人咧，你唔发觉而家好多人都会问：喂，你之前诶，点解你同你之前嗰个分咗手嘅？咩原因啊？系咪你做咗啲咩啊？吓点解嘅？即系好多人都 问 点解。 如果你问呢啲嘅话咧，你就唔系喺交友 apps 识嘅男仔，你都会问啦。 唔系啊，即系你咁样讲啊嘛。你话系会咁样嘅时候，其实等同于而家好多人都会问嘅啫嘛。即系好多情侣咧，咪好兴嘅，一拍咗手啊，跟住拍到咁上下就话，喂，点解你之前同你嗰个女朋友分手嘅？唔系啊，都几靓嘅，你前个女朋友靓过我噶。 系好中意问， 即系好中意问嚟问去噶嘛。跟住问完之后咧，跟住答案唔中意，跟住又开始发脾气啊。男女都系噶。 有冇问过你咧？咁 啊？啊有啊，其实都有啊，所以我先咁样讲啫嘛。 咁你点答嘅咧？通常 多事， 跟住我话我过去咗嘢都唔好想再睇啦。 男人嘅嘢，女人问你做咩？ 啊系啊，即系唔系我都有曾经好戆居咁问咗我个男朋友，我话喂，我话 咁，但系你调翻转，你有冇问过人咧？即系你都会有， 唔系我咪就系话俾你听，我有之前就系好戆居咁样，曾经就有经验，所以先话俾你听，原来系有啲咁样嘅挫败感。因为我问我之前男朋友，喂，其实咧你之前咧成日出去玩啊，你自己讲到话最靓嘅女仔都见过啦，最核突嘅嘢都见识过，最假嘅有睇过。真实嘅有见过，咁我话其实你有冇试过夜情啊？唔系，我问佢，我即系话居又问佢，喂，你有冇试过夜情啊？跟住咧，然后咧，我男朋友唔好识，唔好想理我嘅。佢第一句嘅时候喺街度话，佢话吓你问啲咁专业嘅问题啊？跟住我就仲系未意识到，我 话 哦，好专业咩？跟住我话咁即系有冇啫？跟住佢话诶呢啲问题。太专业，我唔系好想答啊。 黐线，咁就有咯。 但系我仍然 答咗你 啦。因为咧， 但你好，但你仍然系好纯情咁相信佢。嗯，佢一定冇嘅。 唔系，因为我知道佢个人系好爽朗咧，即系有啊有，冇啊冇。但系当佢答我专业呢个字嘅时候， 可能佢有好不愉快嘅经历。 跟住我就仍然 揭开咗人哋嗰啲。 所以我咪仍然觉得佢系冇答过我咯。跟住我忍唔住，有一晚瞓觉嘅时候。即系临埋牙嘅时候，我同佢话唔好住。 未埋牙， 我仲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话嗱，我认真嘅。 唔好掂我住。 我话认真嘅。 等我先。 你其实你有冇试过一夜情啊？跟住佢就忍唔住就望住我。其实今日咧，你问咗我，加埋今日而家呢一刻系第三次噶啦。佢话其实好坦白讲， 想问咁多嘢，嫌烦。 我六尺就争一寸，咁我又。 有翻啲样子又大只，咁又出嚟玩惯嘅。咁讲真的，我话俾你听冇嘅时候，真系呃你噶咯。我话吓咁即系有啊？佢话咁梗系啦。我话咁其实你嗰时一夜情之后咧，有冇谂过会即系会谂过会同嗰人发展嘅？即系第二日起身嘅时候，跟住佢话我唔排除 系就会变咗一夜情啦。 佢话我相信系有九咩零点。一零点零零零一嘅 percent 机会率系有机会可能会发展嘅，但通常都会第二日啊喺加场见到咪啱 feel 咪又再嚟多镬咯。 嗱嗱赖色嗱嗱阿赖色，我想同你讲，即系男仔咧系好讨厌咧，其实咧另一半咧系问得太仔细，即系咧其实你可以喺生活中咧慢慢错佢，即系你话一日里面问十几廿次，喂我呢啲咪阿妈 次啫嘛， 即系变咗前度啦，所以就。 呢啲系啊，呢啲系妈先会做。喂，着衫啦，衰仔。喂，食饭啦，衰仔。跟住讲十几廿次。 唔该晒你啊，系可能因为呢个问题，所以变咗前度添。 唉， 男仔都好罩忌啊嘛。 唉，我哋真系讲得太过多。喂，你 其实我都系 你冇乜机会俾小咪发挥啊，大佬。 其实你明唔明啊？我只不过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我同小咪一样系咁清纯嘅。 OK， 嗱，咁我哋够钟噶啦。讲到呢度，讲到呢度咧，我哋够钟啦。 我希望。下一次咧有机会再见到小咪啦，小咪 系啊系啊，喂喂真系好啦， 多谢你分享， 多谢你今晚嘅参与， 多谢， 拜拜。